騙徒手法真係層出不窮，騙案接連發生。香港有 MK 男扮女神氹人買倫敦金，有人話八日賺20多萬，只係需要俾會員費1000蚊，真係震驚全國嘅。有疫苗非常之黑心，唔知係咪諗住一條龍幫自己買定靈位，所以呢間公司叫做長生。買向國際超英趕美嘅有比亞迪嘅真假高層，阿仙奴都話俾人困，但係諗深一層，最大騙局喺我哋身邊每日都發生緊。一国两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普选特首，是不是好像之前讲好了这样？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强国的黑心疫苗事件，很多香港的网民就笑啦，又说、哎、你害了我的国，即是当然是反话版啦。又或者讲紧话，哎，现在强国的人抵死啊，或者哎，我们香港发达啦。我白旗呢反有另外一个看法。大家呢近这两三年，近这几年都见到香港发生什么事了。我都好希望大家各位喺度话强，各位甚至笑强嗰个同事都效法 MJ， 我嘅偶像 MJ 咁讲，就係话我哋香港人都系要齐心，或者讲紧话我哋香港人都系要希望有一个好要维护返我哋嘅制度啊。唔系呢，我哋过咗两三年呢，我哋唔系笑强国嘅人，系我哋自己呢都要打黑心疫苗。我哋强国生还者 BK。 好，欢迎返嚟呢一节嘅强国生还者。 你话偶像。 喂 ,fans 你好啊。系呢个 fans 见面 会。我有少激动啊，咁呢坛嘢呢。 我觉得呢个偶像都系嗰啲吓，都系嗰啲厉害你话啲国嗰啲嚟嘅。反话嚟 嘅。 喂偶像。 系 呀。点呀呢个疫苗。喂，暂时香港未使担心，我近呢几日呢日日都被人问香港有冇疫苗啊，有冇窿路啊咁样。 应该冇啦，你唔会你疫苗都搵到入嚟咁犀利。唔系 即係佢哋会担心啊，好多内地嘅客人佢会担心，以之前都系㗎啦，嗰啲HIV 系咪好多人嗰啲 卖。HIV 外资 嚟嘅。嘅疫苗啊。好多人呢嗰啲保险嗰啲问啲保险朋友就系啦，佢哋都系用呢一个嚟做招来㗎嘛。总之嚟香港我都搞唔清楚究竟嚟打啲乜嘢针。总之就系喺内地呢嗰啲就是可能好唔稳阵，咁排到落嚟香港打针嘅，我唔记得系咪 HIV， 但好似都系类似的， 系 中之一嘅。 但系其实据我所知咧，因为香港嘅疫苗咧唔系香港自己研发噶嘛，香港冇咁劲会识研发疫苗，佢都 系 进口嘅啫嘛。 系啊系啊， 咁有咁其实有 quota 嘅，系咁多得咁就咁多噶啦。 系，所以都唔会系， 所以系 限供应噶， 你唔会多咗噶，你唔会话强过10亿人落嚟打，你唔会突然间我见有个市场需求，咁我多10亿支疫苗系唔会嘅，系唔会发生嘅。 咦，会唔会有人即刻谂到一个财路？喂，我哋又整啲假嘅疫苗出嚟咁啊！反应都系。 其实我头先我个引言咧，我就想讲呢样嘢啦。其实即系虽然有少 一个财路啊， 就系讲紧话咧嗱，依家咧大家建筑好地地，咁咧其实咧近呢几年大家知道香港发生咩事啊？即系慢慢咧嗰啲监管啊，或者又开始有啲私商授受啊啲嘢走出嚟。他朝有一日发生同类型事件，我当3年后好，5年后又好。有人真係諗到咦正喎、啊、財路，我整一批假疫苗出嚟。嗱依家呢就未必过到嗰啲卫生署啊、或者有关当局啦、喂5年后我用可能佢真係有钱啦、我用5亿佢努力。跟住过晒。你到时咧，香港人自己都系打呢啲嘅，我成日都话， 但系乐观都系继续乐观啦。我庆幸香港因为唔止一个官员话事嘛，譬如话卫生局咁样，咁佢嗰个官员啦，或者旗下嗰啲职员啦，全部都会即系好有正义感咁样。哦，我知道呢堆疫苗有问题咁样，无端点解会有咁多嘅疫苗出嚟咁样，咁又有好多人报串啦，唔系报串嘅，即系举报啦吓，传媒啦，系啦，咁一啲醫生啦，咁呢一堆人暫時我睇落都仲係可信成個架構啊。 嗱，有一樣嘢咧，我提醒翻 MJ 嘅，我哋早幾多排我都唔記得啦，1年半左右前啦。我哋香港有單新聞，就係話咧喺醫院入邊，我唔記得咗係隻血壓藥定係咩藥啊，話有致癌物質。其实呢好多医生是知道的。但是呢哎你食住先啦，冇事嘅，食啦食啦食啦。后咩先被人揭发到出嚟。 咁、哦、呢、這个 咁最后不了了之。 呢、這个应该未到骗局嘅，呢、這个等我得闲问一下啲医生嘅朋友。 你问一下医生 未系嗰个骗局、那個。 即系未去到嗰个程度。 係呀係呀。咁我哋今集呢就想讲下即系骗局。因为近嚟呢好似每日打开新闻啊都有骗局发生，而我自己呢都中咗个骗局啊。呢、這个骗局呢我所以即系想今日即刻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唔知阿伯奇你中唔中意睇嗰啲演唱会啊？ 我好中意喎。 咁有冇试过买唔到飞啊？好想去買、啊。 我成日依家香港演唱会会买到飞嘅咩？ 咁你系点样处理啊？ 如果我系超想嗱，一系又唔睇啦。如果真系超想睇咧，我就唔系去 Facebook 揿下，哎，可能佢380，佢卖49几咁样样嘅话，冇办法啦，照买啦， 咁 样。 咁类似啦，咁我都即系系啊，不过呢个动作有助长黄牛嘅，但系即系我哋一个可以接受嘅数字，譬如话100蚊咁样，我都算嘅，唉，算啦，100蚊当系一个手续费，唔使我排队，唔使我揿烂个 F 5咁样都照做啦咁样。咁话说咧，小弟咧就系、是、即系从未睇过黄子华、子华神啊，即系未现场睇过啊。咁啊，好想现场睇啦。咁啊，跟住买飞嘅时候咧，咁有啲人就话又系啲旧同事群组啊，咁就话咧喂有个 friend 买开飞嘅咁样，咁可以贵100蚊就帮我哋买咗咁样。咁我眼见咧，我嗰个旧同事群组咁啊，不如有诈啦。譬如我旧同事就系八旗咁样，咁八旗话佢识个人，识得买飞，买之前都买过嘅咁样。咁不如有诈买两张睇下啦咁样。咁我眼见呢个旧同事群组嗰度咧，都有50-60人系买咗噶啦。咁但系呢个旧同事八旗咁样啦，咁啊八旗揾个中介人咧，就喺有攞飞嘅前几日咧就唔见咗啦。咁、哦、大家都冇晒。 咁啲同事其实系做会呃，即系有份呃你嘅。同事本身都 唔系啊，旧同事即系就我举例系旧同事呢个叫八旗咁样，佢咪即刻去咗带。 即系都系无辜嘅， 佢都系无辜嘅，佢都好惨嘅。 即系唔系之前我哋讲嗰个， 唔系 原来成个公司得你一个系被骗。 系啊系啊，成班旧同事一齐呃我，就唔系真系即系大家冇飞睇啦。咁我都戥嗰个旧同事惨啊，即系佢备受压力噶啦，佢一定即系全部一齐去 拉嘢咩 啊？系啦，一齐拉嘢。咁样咁我庆幸咧，我嗰次又唔知点解咧冇特登去宣扬，譬如你想象下，哦，咁我自己买两张啦，咁跟住咧，跟住如果我好得戚咁样话，喂啊你哋啊八旗啊 Win 啊，喂大家强国生人者嘅朋友啊，睇唔睇啊？我有办法买到啊，咁样如果我真系咁样宣扬出去，随时喺我其他群组嗰度有多几十张嘅，系一啲都唔出奇。咁嗰度系其实都几多钱噶、哦，咁我就喺度谂啊，即系呢个我唔肯定佢本身半系咪一个骗局啦，但系 咁都唔系骗局。 因为咧嗰、那个揾嗰旧同揾开旧同事买嗰个人咧，嗰个 agent 咧，咁啊之前都买过嘅、 啊， 即系佢应该唔系， 即系可能被车撞死咗，你买唔到飞。 唔系，再生嘅，有少少联络嘅，沟通佢 Facebook 嗰度，即系唔听电话咁样，但系 Facebook inbox 好似仲有少回复咁样嘅。即系因为佢唔系一次噶嘛，佢系之前都有买过3-4次咁样，咁佢先 po 出嚟俾大家嘅。咁我就喺度谂啦，即系咧因为而家卖飞呢一啲咧，首先黄牛呢样嘢系行者。鼓励啦，但系咧，因为卖飞呢啲咧，好多人都容易入嗰个门槛啊，即系譬如听日你某日阿 Win 举手话我有飞卖，咁都系可以做到噶嘛。咁跟住佢其实可以好容易卖到100-120张，系好一啲都唔难噶。咁但系跟住佢如果真系要咁样去走咗呢条数咧，咁成为一个骗局咧，亦都系亦都唔 你都唔难啦，系啊。 佢亦都我谂紧，佢亦都可以话佢其实都系透过某个人去卖噶。咁佢可能话佢都系受害者嚟噶。咁件事我估最后吓，即系。追得翻嘅機會好微，可能都係不了了之。 唔會追得翻㗎啦。 咁唔係咁，我哋都報警啦。咁希望即係起碼將嗰、那個呢、這個中介要成之於法先啦。 唔係，啲差人唔會得閒㗎。 唔係。差人 OK， 佢要落案噶嘛，落案就点都要落噶啦。 落案当然我冇去到，但系咧都我啲同事由8:00几开始去报案，报到夜晚4:00啊。 哇系， 即系真认真地去录口供，轮口录。咁跟住嗰个你讲嗰个旧同事最惨啦、 啊， 即系嗰个会唔会佢系策划者嗰个咧？就因为佢系即系第一个出嚟嗰人啦，由佢识嗰个中介啦，就所以俾人熬得耐啲，咁就去到4:50几。其他呢2:50就得啦。 其实班警察唔系知道佢哋识你，咁佢想调查你系咪讲到？即系你依家我哋强国生还者个社团嚟啊！ 系， 即系我哋有三个人系一个好危险嘅社团嚟。 哦，系，净系你一个都危险啦。 我一个唔系，我一个未系社团啊嘛。 一个以上， 我哋三个系咧。以上真 系想转啦，咁所以呢啲即系呢啲骗局啊，真系好多时候都会发生。咁呢一个系我近嚟自己真系接触到，跟住我啲 friend 都话，哇呢、這个会唔会系见报噶？咁样跟住嗰个警察，即系我冇去到啦，但系嗰个同事同我讲翻，警察话近嚟咧系有唔止一单，系有好多单咁样嘅新闻嘅。咁所以以后大家买飞啦，即系一嚟就唔好再掌黄牛，二嚟咧就真系小心啲啲骗局啦。 我觉得近年骗案咧，我都唔知系咪特别多 吓多。近呢几 即多咗嘅，真系即多比以前多咗啊！ 系啊，嗱，譬如伦敦金啦，我哋今日录音呢日嘅， 我伦敦金就骗咗好多年噶啦， 但系仲 work 嘅，点解会？ 我听讲就系近年佢系走大陆水啊嘛，即系佢真系呃啲。 大陆人嚟买嘅，香港人开始慢慢唔信噶啦。 呢个正啊，我呢个咧为咗做今日呢个节目咧，我即刻揾咗个之前真系做伦敦金嘅个妹妹仔，做咗大概几个月到，佢冇做啦。咁佢同我讲咧， 妹妹仔啊， 妹妹仔嚟噶， 靓唔靓嘅？ OK 嘅 ，OK 啊，所以做伦敦金咯。 我就系我知道系 OK 嘅妹妹仔先可以做伦敦金。 佢都俾人呃嘅，即系佢首先我讲佢讲嗰堆嘢先，佢话咧其实佢咧。就會都會分三個角色嘅，係有又係有劇本教嘅。一咧就係 agent， 即係賣真係賣黃金嘅角色啦，金融顧問嘅角色啦。第二咧，佢都會一齊做埋嗰、那個玩家嘅。 佢要喺微信度 at 人嘅喎， 係咪？係啊係啊，微信 at 人，朋友圈爽 at 人，搖一搖爽 at 人咁樣。 跟住有啲鹹濕仔，好似阿 Vin 咁嗰啲咁嘅，就會落搭咁樣。 嗱呢個係即係大家知呢樣，我就唔算獨家就唔講啦。我講下佢嗰個中間，即係一定係啦，用美式啊咁樣話咁樣去引人落搭先啦。咁起碼佢係真嘅先啦，起碼。即系起码佢， 即系佢一个真嘅人， 佢一个真嘅靓妹啦，好过好过我嗰日睇我今日睇报纸嗰啲话，原来全部猛男嚟嘅，咁啊仲失望啦。即系佢系一个真嘅靓妹，咁跟住咧佢又会扮，譬如我当呢个靓妹叫做薛凯琪咁样先啦。佢首先系薛凯琪，跟住佢又另一边咧，佢又扮埋方大同，咁咧就去同嗰、那个佢要滚嗰个对象 target 咧，系啦，做朋友，方大同嗰个 target 做朋友，喂，我哋一齐搵阿薛凯琪投资咯，咁样，咁跟住仲有一个角色嘅就系、是、唔知话之前上岸嗰啲咁样嘅角色啊， 佢唔系网上噶嘛， 微信咯， 即系佢微信，咁微信咁我假设你系被骗啦 ，MJ 会有两三个人同时 at 咗我咯， 哦， 但系都系佢嚟嘅， 哦， 系啦，会有两三个人一齐 at 你嘅， 咁但系一个陌生人无端端 at 你，即系如果佢唔系靓女，我系唔会信嘅， 哦，所以咯， 系咯， 所以咯，所以咪揾咗靓妹咁样去，咁、就嗱，一嚟佢可能系靓女啦，二嚟你知而家嗰啲 P 图啦， 咁系， 靓到变吓，猪跑都变女神啦，咁再嚟就系嗰啲你见猛男都可以扮到，咁啊即系都当中有佢嘅巧妙啦。咁呢一个伦敦金系啊，以前都系呃香港人，我谂十几廿年前都有噶啦，好似 我谂十年前都仲系呃紧香港人嘅。 系咯，而家即系我记得，但我见到香港都有人中噶。 有嘅，但系个比例细咗好多噶啦，因为大陆太多人中。 系啊，但系你有冇听过咧？仲有一个类似嘅。Facebook 嗰度咧，好多人都见过，或者我自己见过比较多啦。嗰、那个赌博资讯网啊。 哦， 咩小岛移情， 小岛可以移情， 大岛变李嘉诚，系啊 系 啊，类似嘅 拉咗我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1000蚊变20000咁。 唔系，其实咧，我到依一刻咧，嗱，依个咧，我到依刻我都唔明嘅， 吓， 点解啲人会觉得赌波系会有 tips 嘅咧？嗱，即系你反而觉得 假噶嘛？点啊？ 即系你 有控制啊嘛？ 你股票有 tips 我算啦，即系起码我可能我识香港边个上市公司嘅主席个秘书 吓， 咁呢啲我觉得唔出奇啊嘛。我断股我唔会识曼联个班主咁样样，我唔会啊嘛。即系或者嗰条友，即系我喺个开个咁嘅 Facebook page， 我早个排啊，同阿C 朗饮完茶 ，C 朗话下场放水，唔会咁噶嘛。 哦，佢操控球赛咧，就通常啲 tips 咧就唔系 C 朗嗰啲嘅，我都睇过嗰啲，即系一两队波你都唔识嘅，系啦，泰国野猪队对曼谷少年队咁样嘅，系啦，咁你操控嗰啲理论上咪可以 work 咯。咁但系呢个唔系嗰个 main point 系。如果啊呢条桥系 work 嘅，即系1000蚊，你俾1000蚊会费，跟住就俾 tips 你，跟住变25000嘅话，呢条桥系 work 嘅话，佢使鬼收你1000蚊会费咩？ 我自己滚咗，我自己啲钱滚到2亿都得。 咪系咯，咪系咯，咪系咯。但系你唔好话，即系首先我睇过呢啲会员网啦，咁亦都喺嗰个 Facebook 度，而家唔系呢个头先你讲个群组已经好似唔系好多，唔系好觉眼，但系我间中 俾人拉咗， 俾人拉咗，但系间中仲见到其他嘅群组系不断涌现噶嘛，咁即系有人中啦，然后。我记得喺足球场上，我问过一啲足球场上面嘅人咧，问佢有冇咁样玩咧，佢哋系真系有人玩过嘅，即系佢话反正我赌波都几万蚊啦，咪试下1000蚊几百蚊咯，因为佢有啲即系都系懒优惠咁样噶嘛，即系本嚟系会费系50000咁样，一开始系会系几百咁样，咁佢就话反正我赌波都赌几万噶啦，我唔介意俾几百蚊试下佢贴士，咁同埋咧佢话通常佢引你引你落搭，咁咧都头嗰几次都会中嘅咁样。真系有人俾嘅， 咁系咪真系咁犀利啦？我当佢嗱，你断估唔到香港嗰啲啊，我当佢赌即系一啲头先 M J 讲啲冷门保加利亚联赛， 系啊，西藏高原青年 队，我唔信佢保加利亚，佢识人喎、啊、喂。 其实佢乱俾啫嘛，呢、這个有人分析过噶啦，佢咪乱俾 tips 俾，譬如而家我身边一百个顾客咁样啦， 咁我咪俾五十个系保加利亚 A 队赢，五十个系西藏 B 队赢咁样咯。咁一定有五十人中噶， 系咁 嗰五十人咪继续落搭咯。系啊，呢一招啫嘛，其实咁唔中嗰啲咪由佢自然流失咯。我起码都赚咗你嗰几百蚊会费先啊。 我同埋我嗰阵时咧，我听讲即系啲警方啊，拉嗰啲赌波网嗰啲负责人咧嘅时候咧，涉及嘅金钱咧系数以千万计嘅， 数以亿计都得啦。 即系我唔系讲赌注啊，我讲嗰啲会费啊。 会费 系啊， 所以 或者数字即系冇千万都百万噶啦，咁样。 所以赌波咯，即系嗰啲华人啦，都唔止香港人嘅，华人嗰个赌波或者赌博啊，嗰个风气系好夸张嘅，即系佢哋系。即系外国人咧，佢有一百蚊系可能玩十几蚊咁样啊，华人可能系有十蚊就赌到十万咁样噶啦。 其 实 外国都有赌嘅，但系咧即系我都会睇下啲英文嘅媒体或者杂志嘅，我系从来冇听过咧有鬼佬对住我讲话。睇波不赌波，睇来讲什么？佢唔会同佢唔会，我未睇过嘅。 No gamble，why why you still watch football？why you still watch？ 唔会咁嘅， 即系嗰啲系少注意情啫嘛。所以赌博真系唔得。但你唔好话，即系有啲外国嘅足球嗰啲咧，就算唔系赌波啊，都濑嘢。堂堂阿仙奴国际大球会都濑嘢， 俾阿迪嗰单 系喎，嗰单真系正。 俾阿迪好似上个礼拜你一约你提过下，我印象中啊吓， 真系正嘅。 嗰单咧就系咧，话说阿仙奴系一个英超著名嘅球队啦，俾阿迪系中国好著名做电动车嘅上市公司，超级巨型嘅上市公司，连阿股神巴菲特都入股落去嘅。 嗯。 好啦，话说咧就系讲紧话咧，阿巴比亚迪早前比亚迪同阿仙奴都系自己嘅官网度宣布一个合作，即系类似系赞助，唔知几多钱嘅嗰种。 阿仙奴 fans 有机会见过啊？ 系啦，咁即系喺晒官网宣布，有晒新闻稿，有晒签约仪式，有晒比亚迪嘅人过去咁样样。好啦，突然间依件事发生早两个礼拜前到啦吓，咁就讲紧话，突然间比亚迪有一个官方嘅宣布就话，咦喂唔系嗱，其实咧。呢个系单片案嚟嘅，有个女人咧就冒认我哋比亚迪嘅代表，咁就同阿仙奴倾，搞晒所有嘢，咁所以咧呢单嘢咧系假嘅，系无效嘅，咁咧就好多网民啊，强国网民又好，甚至外国网民又好，就觉得好奇怪，啊，你咁得意嘅嗱，片案咧反而唔出奇，最出奇啲咩咧？你自己比亚迪官方出晒啲咁多嘢，又你又新闻稿，你又做晒宣传，又飞啲高层过去签约， 啲高层真噶嘛？ 啲高层真噶，系啊，咁点解你突然间话系片案先？咁样啦， 我研究过呢个 case 嘅，咁咧呢度牵涉到入边几个即系错综复杂嘅。首先咧，有样嘢喺中国系特别多嘅。我做移民嗰啲客人都好多系咁样嘅，就系咧嗰间暗股持有公司啊，系啦，佢而家话咧，佢而家比亚迪出嚟嘅声明咧就话某个人同某个人咧都唔系佢公司职员啊嘛，咁但系喺中国咧呢啲情况系常见嘅，即系譬如明明我知道而家八旗旗下嘅八旗国际咁样系属于八旗嘅，咁但系喺个公司文件度咧八旗系冇名嘅，但系人都知道八旗系老板嚟噶啦， 同埋真系帮嗰间公司做嘢嘅， 老板啦、股东啦，系暗股持有 系 啦， 明都即系老板啦， 名义上咧就系可能由 MJ 同阿 Win 持有嘅，咁但系阿 Win 同 MJ 其实都系听。听八旗讲嘢咁样嘅，好啦，咁而家咧八旗代表八旗国际咧，就八旗请咗个秘书叫做七旗咁样系啦，咁七旗代表八旗同埋八旗国际出去周围倾嘢，呢个肯定唔系一朝一夕嘅事，肯定系即系一段时间，人哋阿仙奴啊或者其他地方嗰啲同你倾生意嘅人都唔系白痴嚟噶嘛，即系都会知道我呢个人系其实系有资格代表，亦都喺过去嘅一段时间咧系代表嘅，咁突然间咧而家就出嚟话喂唔系，我哋八旗国际宣布八旗同埋七旗呢两个人都唔系我哋公司嚟噶，文件上完全都唔系， 系啦，所以。咧依家咧好多特别系调翻转，特别好多强国嘅网民系质疑咧，你比亚迪，你系咪后屘咧谂下啊？好似我当赚咗三千万先算啦，依个数乱啦嘛。啊谂下条数字唔好对啦，我都系唔玩啦。咁跟住就用呢个方法就推翻。 佢系一定系摆明系走数噶啦。咁走数背后嘅原因系究竟系系啦，觉得嗰几千万唔抵俾啊？哇！我唔系啊，谂下我哋中意利物浦多啲，系啊？定系牵涉到一啲 个公司内部嘅纠纷啦，嗰啲就即系不得而知啦。 总之就走数啦， 走数走数肯定系走数。同埋咧，原嚟佢哋讲啊，即系中国广告呢、這个都我近嚟先知，广告公司嗰啲潜规则啊，即系广告公司咧，佢系有啲广告公司出去周围倾生意，即系中间譬如头先讲比亚迪同阿仙奴，咁佢哋未必系直接丢嘅，有啲广告公司会中间去帮手丢啦。哦，佢丢到阿仙奴呢样嘢系五蚊咁样，咁佢会先俾咗啲五蚊嘅，跟住叫比亚迪出十蚊咁样，系出多个五蚊嘅价钱啦，咁从而咁样赚钱嘅。咁所以而家广告公司咧，经已俾咗呢笔钱噶，垫资咗先噶啦，因为签好晒啊嘛，系啦，咁我俾住个五蚊先咯。咁本嚟合约嗰度可能比亚迪就真系要俾十蚊咁样噶啦嘛。咁但系而家比亚迪话唔关 事，冇咩事啊。 系啊，咁就免费宣传之余咧，咁嗰个广告公司就企咗喺度啦。咁所以即系呢个骗局咧，其实即系受害者啊，除咗阿仙奴之外，真系好多人都打嘢啊。而分分钟嗰个话系骗徒嗰人，其实佢系最大得益者嚟噶。 其实咧，另一个赖嘢就系、是。其实呢中国好多公司呢都冇乜信誉㗎啦喺国际上。咁但係呢啱啱我就想讲一句，就係佢咁样做呢係更加损害中国公司嘅声望囉。 哦、 我啱啱睇到呢段新闻呢，我都同我身边啲朋友讲，我话你话呢可能啲细型少少啲公司，我都算啦。喂，你比亚迪嚟喎，你比亚迪系即係中国龙头嘅电，即系龙头公司之一啦， 系 啊，即系电动车公司咁犀利，你都搞啲咁嘅嘢出嚟喂！ 我谂啊，国际都清清楚楚噶啦，咁伟大嘅马云先生咁样，咁都能够讲得出淘宝上面冇假货啊，吓嗰啲咁样嘅嘢。咁我谂国际上面对于中国嘅声誉都吓、啊，即系飞升国际嘅呢个就唔需要再动呢啲例子去印证噶。 系啦，即系我哋如果再举多几个例子咧，啲听众都会觉得吓。又系呢啲啊！你听过好多次啦， 系啊，见怪不怪啊！ 你哋净系识讲呢啲嘢啊！ 例如一国两制啦，系啊，大家私日日都感受紧。好啦，咁啊，呢段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我哋下次再讲下其他骗局。